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哋讲嘅话题就叫做儿童嘅语言发展。咁咧，我哋咧就请为咧两位教授，一位咧就系中文大学咧认知神经科系嘅黄俊文讲座教授阿 Patrick。咁另一位咧就系蔡光伟教授 Richard 啊。蔡教授，你或者你介绍下你自己系边个学系啊？ 好啊，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妇产科的， 妇产科 主要咧就系负责产前诊断嘅。 系啊，咁啊，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咧就叫做儿童语言发展啦。咁啊，好似好专门咁啊，其实咧其实阿 Patrick 系咪其实都涉及到成个细蚊仔嘅成长过程啊？ 系啊， 语言好重要， 好重要，好重要。因为咧语言发展咧，尤其是早期嘅语言发展咧，我哋知道咧系同佢将来咧嗰个人生咧，其实都系有关系嘅。 系 咁，例如早期咧小朋友语言咧就系同佢嘅情绪啦，可能挂钩啦，跟住大个少少咧，同佢入学嘅准备啦，系会有关系啦。跟住就系佢翻学嗰阵时候，系咪听到老师讲嘢啊，学到嘢啊，其实都要靠语言噶嘛。咁之后就系读大学啊，咁佢嗰个就业机会啊，咁其实都系同语言咧系挂钩嘅。 但我想问阿 Pat 阿 Richard 阿蔡教授啊，其实你啊讲妇科产前咧讲啊，其实系咪咧就成个过程咧唔一定话从佢出世开始，其实去到嗰个 fertilization 嗰个卵子同嗰个 精 子结合嗰阵咧，其实我哋有所谓叫胎教系嘛？ 胎教呢個係其實一路都有嘅一個概念嚟嘅。咁主要嚟講就係話我哋有一半嘅基因係從爸爸度嚟啦，有一半基因由媽媽度嚟啦。咁跟住胎教咧就係一個環境，一個環境譬如話可能會令到個 B B 佢可能個接收聽嘢噶各方面咧個敏感度咧亦都會增加嘅。 咁啊Patrick 其實喺個胎個過程之中，其實個胎本身。你話你嘅研究認知神經科係啊，其實佢個認知神經都係不定接收緊阿媽媽嗰度信息嘅喎。 嗱係啦， 即係會唔會個媽媽懷住佢嗰陣十月懷胎嗰陣中意聽音樂，咁佢大咗亦都會有呢種興趣咧，會有呢個因果咧？ 冇錯，咁其實有少量嘅研究咧都係睇緊B B 出生之前咧會唔會被佢個環境媽媽陀住佢嗰個環境接收到啲聲音咧係影響嘅。咁咧我哋嗰、那個聽覺嘅系統咧喺B B 出世之前嗰禮拜咧，幾個禮拜咧就開始成熟。咁其實咧嗰、那個B B 喺個肚裏邊咧，其實都開始聽到啲嘢，特別係聽到一啲比較低音嘅聲音嘅。咁、低音嘅聲音咧就好似媽媽嗰把聲啦，講嗰啲嘢啦，即係唔係話一啲子音啊 sh 啊嗰啲咁嘅音，而係我哋講嘢嗰啲高低音嗰啲聲咧。其實個 B B 咧係會又會少少接收到啊。咁其實有啲嘅研究咧都係顯示咧，其實 B B 咧真係聽到喎。咁所以啲人就問話：哦，如果 B B 佢聽到，我哋可以胎教咁啊，教个 B B 咁啊，一早定到佢可以语言发展啊，或者听觉咧会好啲咧。咁其实我哋都唔系话真系好知道嘅，暂时咧我哋真系知道咧 ，B B 系能够系听到一啲比较低嘅声音，但系究竟有几咁有用咧？我哋都要做多啲研究就会知 道。咁一出个世之后咧，就开始就开始一路成长啦。咁啊个脑喺度，最紧要个神经一定同个脑好有关系啦。咁啊问题就话，点解有啲人？通常是Patrick 幾時開始啦？係咪三四歲就識講嘢嘅咧？應該正常。 哦，其實咧講嘢呢樣嘢咧， 佢初初係單字先噶嘛，跟住雙字。 其實仲係可以叭叭叭一個語音一個語音咁樣咧，其實就開始喺。我哋嘅成長嘅過程裏面咧，幾個月咧 ，B B 咧就可能可以講到巴巴巴巴咁樣，跟住咧大約六個月到咧就會講到巴巴巴巴巴哒哒哒哒哒，再過幾個月咧就可以講巴哒嘎巴哒嘎，大約係十二個月到咧，我哋就會有第一個字嘅。咁其實之前咧已經有好多嘢係進行緊啦，唔係話咧我突然之間有一日咧就會講到一個字出嚟嘅。 係巴巴先定媽媽先 咁每個小朋友都有啲唔同嘅， 係啦，即係會睇你阿爸定阿媽咯，親切啲，會講媽咪。 我覺得我仔咧就係講爸爸先咯。 你個仔啊，關唔知你話爸爸爸爸爸，因為嗱，我唔知啊，我睇到好多電影咧，好多戲咧，即係話你好似唔知有部電影，我諗我哋比較老餅，可能睇你哋話你未必年青啲未知啊。一部電影叫《雷霆救兵》。 冇睇下雷霆救兵咪喺到後尾舊時嗰啲美國兵，因為要救嗰個美國兵啊嘛。咁啊，到佢哋問題話嗰啲德國人俾佢哋整嘅時候咧，佢哋驚嘅時候咧，一驚嘅時候咧，所有好多電影都係一個人一驚嘅時候咧，佢根本就一定叫媽咪媽咪媽咪媽咪，係嘛？阿蔡教授係咪 啊？ 係 啊係啊，好多時本能上第一個 本能上就媽媽咪媽咪媽咪咁樣，係 啊， 係嘛？即係但係大個咗都係咁樣啦。最第一個要救援手，要救命嘅嗰個要求就係媽咪，所以我覺得係咪好學嘢講成日講媽媽媽媽，錯到我爸爸爸爸，可能因人而異。 係啊，同埋好多時咧都係我諗好多個家庭裏邊咧，唔係所有個家庭媽媽都可能係個主要嘅照顧者嚟嘅。咁所以你接觸得媽媽多，咁咪講媽媽多啲咯。 哦，咁佢係初初係單字，然後雙字，然後一句。係 啦。咁十二個月有第一個字啦，咁十八至廿四個月咧就會將嗰啲字組合咧成為一啲短句嘅。 哦，係啊。咁我想問Patrick 啊，黃教授啊，就話而家有啲人咧生出嚟咧，譬如話有。即係有啲爸爸媽媽嗰個母語都唔同嘅，譬如話混血嘅，咁佢自細聽幾種語言啊，會唔會引起佢個混淆咧？嗱，佢又聽英文，又聽廣東話，又聽普通話，點解你可能話話阿嫲阿爺啊又唔同種族嘅，咁就亂曬龍咯？ 係係，嗱，依個問題咧，好多父母都問我哋，其實同埋都係好擔心。咁其實我哋而家咧已經有好多嘅數據咧顯示咧，小朋友一出世啊，嗰個聽覺嗰個能力咧，其實已經分辨到唔同嘅語言嘅。喺加拿大啊，譬如Janet Walker University of Columbia British Columbia 做個研究咧，就係 B B 幾日大啊？你俾菲律賓話佢聽，你俾英文佢聽，嗰啲 B B 已經辨認到啦。點解咧？其實因為咧，每個語言本身咧都有佢嗰個獨特性啦，有佢嗰個節奏啦，佢嗰個音調。咁譬如 B B 嗰個聽覺系統咧，喺嗰個時候已經係分別到，咁所以咧就係唔會混淆嘅。我哋知道咧，其實雙語有多好多嘅好處，咁咧混淆咧就唔係一樣需要擔心嘅嘢嚟嘅。 咁就蔡教授，你又研究遺傳嘅？咁呢啲語言能力同遺傳有冇關係？同埋我想問一問，我重新問蔡教授，其實一般係咪研究話語言能力，或者阿黃教授都係講係語言能力係女性好過男性咧？ 我哋首先解答咗簡單嘅就係到底語言同基因有冇關係啦？咁其實好多時講笑話都係哇，你爸爸媽媽有咁嘅天分，你哋都好叻噶。咁其實呢個就已經講咗其中嘢就同基因咧係啦，就有啲關係嘅。咁但係個關係到底有幾大咧？其實我哋主要嚟講咧，係講緊一啲可能係病態相關。譬如好簡單嗱，譬如我哋講唐氏綜合症啦，佢多咗一條21號染色體啦。咁佢哋好似頭先你問黃教授啦，佢哋喺語言方面嘅能力咧就係比較差啲。咁呢個就係一個好直接嘅同基因關係啦，就是、因為佢。某就係21號染色體咧，多咗一條，令到佢咧引致有相關嘅問題。喺平時我哋嚟講咧，我哋而家嘅研究咧，主要都係話啊，會唔會有某啲基因嘅某一個類型咧，令到佢對聽某種聲音個敏感度，或者對某一個譬如廣東話或者英文發音或者認知會比較好嘅。咁呢個咧，其實黃教授咧就做咗好多雙方面。 係啦，咁其實我哋而家我哋有少量嘅研究咧。就係發覺咧，有一啲嘅語言嘅能力咧，其實係同一啲基因咧係一個直接嘅關係嘅。咁但係依個咧係一啲好初步嘅數據，同埋一個好少量嘅數據而家。咁其實我哋都係要做多啲研究咧，去就會知道其實依個係同阿 Richard 一齊合作個 study 嚟。我哋係啱啱係幾個月前，大約一個月前一年前到啦，發表嘅。咁其實個數據唔係咁多，所以我哋咧就即係因為我哋係科學家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就唔係好敢咧去即係好用去話哦，一定係有一個好明顯嘅關係。咁其實我哋而家開始見到有啲少量嘅數據咧，就係、例如聽廣東話啦。咁廣東話咧係有聲調啊嘛，媽斯屎屎屎屎屎。咁我哋嗰個研究就係發現咧，其實同一個基因咧可能係有關係嘅。咁我哋嗰個研究係揾咗幾百個講廣東話嘅人，測試佢哋聽呢啲高低音嘅能力。咁我哋就係發覺咧，佢哋聽呢個高低音嘅能力咧，同埋一個嘅 gene 咧，一個遺傳嘅基因咧，係有關係嘅。 哦、 OK， 咁但係呢啲係少量嘅數據咧，即係唔係話好多嘅研究。但係從病態嗰方面睇咧，譬如咧，我哋話讀寫障礙啊，咁嗰啲咧，或者係唐氏綜合症啊，或者自閉症咧，咁嗰啲嘅genetic 嘅數據咧，係比較多嘅。 哦 但係會啲咁樣嘅讀寫障礙，因為叫做學習障礙、語言障礙，都係同嗰啲有啲係同基因有關嘅。 係啦，即係我哋而家初步嘅研究咧，就係、是、咧。有某其中一小部分咧，我哋見到咧，可能同某一個基因嘅類型咧係比較大嘅一個，即係從呢個數據嗰個分析上面咧，個理論關係有嘅。咁你話啊，淨係完全係講緊語言能力同基因有冇關係咧？其實咧，早喺1990年代咧，英國牛津大學咧都有做相關嘅研究嘅。咁係佢喺一個咧就係成個家族咧都係個語言障礙能力嘅。咁佢哋咧就係喺7號染色體上面咧，係揾到一個基因同佢有關嘅。咁所以喺病態嘅層面咧係有嘅。咁但係喺譬如我哋一般普及嘅，你講啊，你可能我呢個小朋友個英語能力高啲，另一個小朋友英語能力低啲，咁係咪真係完全同基因有關咧？咁呢個就係暫時係冇一個定論嘅。 嗱，講起呢個基因，我只係順便問啫，未必同個語言發展有關。我想問下蔡教授，第一咧就話自閉症。咁啊，佢又同另一種症好相似，其實有兩者嘅分別咩？呢個亞氏保加症，咁啊，其實都有好多有啲相似，但係亞氏保加症人仲多過自閉症係嘛？通常統計比較多啲，多過自閉症。 其實而家統計咧，應該自閉症嗰、那個那個 incident 係高過亞氏保加症嘅。 中華亞氏灣有咪少啲？咁第二咧，好似我睇過啲資料就話。點解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嚟講咧，男性多過女性啊？係嘛？一般 嗱，咁、其實呢個係好 interesting 嘅科學問題。其實而家就算自閉症都係嘅，即係男女比例嚟講咧，男仔係多啲嘅。 係係 係啦。咁當然呢個好似， 但係有冇原因咧？點解要個男仔多自閉症多過女仔咧？是不是跟遺傳基因有關？是不是 這個都是科學家一直都想知道，就是初步 的數據都是有相關性的，但有多強烈呢，就其實都是還在這個研究階段咯。所以這個就好像你剛才問回黃教授的問題、是不是議員呢女性是厲害一點男性是差一點？男性和女性最大的分別就是一個呢就是兩條 X 染色體，一個只有一條 X 染色體和 Y 染色體、所以在這個層面來說就是跟遺傳呢就會有一個關係的存在。 咁但你冇研究，譬如阿黄教授冇真系研究，系语言能力系咪女性多过大过男性？ 嗱喺个数据嗰度显示咧，喺初期小朋友由细个咁样发展啦。如果你净系睇女仔一组人，男仔一组人，一组人咁去睇咧，女仔咧真系个语言能力咧系会比较高啲嘅初期。但系慢慢咧嗰个嘅分别咧就会系收窄嘅。咁係究竟係咪因為遺傳嘅問題啊，淨係其他問題咧？咁就好難講嘅。其實，因為咧，而家我哋就話，即係你有我一個仔一個女咁樣，咁人人都話，女仔啲語言能力好啲啊，阿仔應該係渣啲啊。咁個個係咪喺度猛咁灌輸話，女係叻啲㗎，女係差啲啊，阿仔係差啲咁樣？即係其實都有一個社會嘅嗰個環境嘅因素咧喺入邊嘅。即係係咪話係冇遺傳咧？我唔敢咁樣講，因為我哋實在係見到好多數據咧，都係顯示到咧喺初期女仔咧係叻啲嘅。咁但係咧，記住喎，係一組人咁樣睇，唔係話你如果你喺一組人裏邊抽依個男仔出嚟，或者抽依個女仔出嚟咧，就一定係個女仔係好過男仔嘅。 唔係我就話唔係好似阿黃教授你攞科學數據，我只係睇一個普通市民睇個大趨勢。譬如你睇到而家。點解大學裏邊女生越嚟越多，男生比較越嚟越少？而家好多部門都係，包括醫科在內都係，即係女性女醫生多過男醫生啦。而家變咗個比例同以前唔同。但係其中個原因咧，我哋睇到出嚟咧，就話你入大學咧，其中你一定要經過一個好重要嘅語言科。嗱，通常語言科咧，女生攞嘅分數係高過男生，所以喺呢樣嘅女仔入大學。個機會率已經大過男生。如果你話唔係重視語言科，係重視體能測驗，咁就唔同咗啦。你改咗個標準，因為而家係語言好重要嘅 language 是啊。 係啊， 係考入大學 language 你駕馭個 language 掂唔掂咧，要決定咗你嗰個入高等學府嘅一個條件。咁呢個女性就佔咗優勢，係嘛？我就睇到呢個問題。咁不過我哋喺度成長過程，我哋得咁就通常阿黃教授啊，通常細蚊仔到幾好多幾多歲都唔識講嘢，係先至覺得會係有問題咧。 嗱咁樣嗱，其實每個家長咧，可能佢自己都會有個標準啦，或者每個兒科醫生咧，佢個睇法都唔同。我自己個人睇法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話大約一歲你要一個字啦，咁如果到14个月、15个月。你都未有一個字咧，我自己本人咧我就會驚噶啦。咁但可能會有啲人話：哦，再等下啦，再等下啦咁樣。我就係鼓吹咧唔等嘅，我就係鼓吹咧。如果你話係要有12个月，唔係每個都12个月都會有一個字，但係你已經遲咗2个月、3个月，你個人生都係得個10几个月啫嘛，你已經遲咗3个月咯，或者遲咗4个月咯，咁我就會去見語言治療師或者去兒科醫生嗰度噶啦。 哦，得啦，阿黃教授，我覺得都唔需要咁擔心啊，因為我覺得你睇翻啲歷史記錄咧，有啲例子證明你即使有學習嘅障礙、語言嘅障礙，其實未必一定要太擔心。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就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就係咪好似又話佢有阿士寶家症？咁佢咧就係有依個學習障礙，一直都講嘢唔掂嘅，唔掂個比較要停一場停，要講聽一聽。停一輪先可以能夠慢慢再組織，咁結果佢成為一個大科學家啦。咁又唔淨止愛因斯坦喎，阿黃教授話，我舉幾個例子啊。有依個學習障礙，我哋唔好講語言障礙，學習障礙第一個就係依個係美國嘅國父華盛頓有依個學習障礙咧。第二個就係美國另一個出名嘅總統就係依個叫做林肯。Lincoln 是第15任總統，第三個呢我熟悉的就被暗殺的 Kennedy、三個都有這個學習年兒童的時候要學習障礙，結果都做了名人。還有一個是很多人認識的，就這個寫童話的安徒生都行、所以是不是黃教授不需要太擔心的，你看到這麼多名人他有學習障礙，但你看到後來都完全沒有問題。 我好中意你咁正面咁样去睇，咁其实咧，即系我都觉得咧，即系如果家长如果个万一真系个小朋友有自闭症啊，或者有其他嘅学习障碍咧，都唔系话要好担心，即系唔系一定话哦 ，the end of the world 一定系冇第啲出路嘅。但系谂翻公众咁样睇，我哋一大班人咁样睇，如果你小朋友有事嘅话咧，当然你系要谂下有啲乜嘢嘅诊治嘅方法咧，系咪先？ 都要诊治，不过又唔需要太担心，因为已经有啲实证。實例俾你，哇！啲人咁勁，佢有學習障礙都唔需要擔心。嗱，我哋聽首歌翻嚟，繼續同大家講與兒童嘅語言發展。呢、這個就係鄭秀文唱嘅《生活語言》。国民民主社民党

但是正如新冠疫苗初面世的时候一样，居民误信一些失实和夸大的报道，对这种创新的灭蚊方法抱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无疑，任何革命性的举措一定会有它的不确定性，所以居民要求严格的监控和公开的科学数据是绝对应该的。不过盲目的反对只会令到科学却步不前，蚊患就变得难于控制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这个地方的电影片长一般都有两至三个钟，当中还有大量歌舞情节，聪明的你是不是立即估到哪个地方呢？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的南亚瑞邻居。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话题讲儿童的语言发展。两位嘉宾，一位是中文大学这个是认知神经科系的讲座教授黄俊文 Patrick， 另一位就是中文大学的妇产科系的蔡光伟教授 Richard。我們現在從這個語言兒童語言發展，我們可以再擴闊一些，講一個我想聽眾可能很有興趣聽的話題，就是我們傳統個個都這樣說，叫做三歲定八十。其實還有一個講法的，我一起同問下兩位的意見，一個就叫三歲定八十，另一個講法就叫做七歲就睇終身。即係一個兩個階段，我想問下黃教授，即係究竟三歲同七歲係咪都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年紀咧？講細蚊仔嘅成長。 嗱，咁其實好多，其實喺我哋嘅睇法咧，就係早期咧係好緊要嘅，因為咧早期咧，如果你見到有啲乜嘢咧，你就可以可能做介入啊，咁樣咧就可以改變到個細路仔。咁你話三歲定八十咧，咁係咪即係三歲定八十咧？咁我諗我從發展學或者從語言學嗰度咁樣去分析一下啦。咁咧點解喺發展科學上面咧，我哋有一個概念咧，就叫做發展穩定性 （developmental stability） 啦，英文就係咁樣講。個意思咧，即係話我打個比喻啦，有兩個小朋友啊，小朋友 A、小朋友 B 啦。咁如果小朋友 A 喺兩歲嗰陣時候咧，係一百個人裏邊排第十，小朋友 B 咧係喺一百個人裏邊排九十，喺佢語言範疇嚟講。咁我哋已經有好多個數據咧，係知道咧，依兩個小朋友嘅排名咧，當佢十五歲嗰陣時候咧，大約咧都會係十同埋九十嘅。頭先話 A 係十啦 ，B 係九十啦。穩定性嘅意思咧，唔係話嗰小朋友唔會進步，佢同佢自己比咧，佢會有進步嘅。穩定性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同埋佢同年齡嘅小朋友，差唔多背景嘅小朋友去相比嗰陣時候咧，嗰、那個排名咧係會穩定嘅。咁依個就係話，點解三歲定八十咧？就是、可能就係話你好早嗰陣時候咧，就可以預測到你之後嗰個發展嗰個路線啦。咁但係咧，嗱唔係真係定曬喎。頭先我所講喺發展科學嗰度，我哋所見到個數據咧，就話如果你咩特別嘢都唔做，你真係去翻普通學啊，咁樣去照翻去做翻佢自己本身要做嘅嘢，咁、那個排名就唔會有改變啦。咁但係如果你俾介入佢嘅一個可能排名好低嘅小朋友，差唔多係有病、有障礙啦，學習障礙嘅小朋友，如果你一早俾介入佢咧， 咁佢個排名就唔會咁低咯。咁點解我哋話哦，聽到三歲並八十，我哋就覺得哇，呢個概念係好重要啊！喺發展學嚟講，就係因為咧一早知道咧就可以介入，同埋我哋知道咧越早介入咧係越好嘅。 嗯，有冇阿蔡教授點睇咧？ 即我都好同意嘅，但系就可能呢个未必系三岁，因为我系主要系做遗传学噶嘛。咁、你又即系卵子同精子一结合嘅时候，其实已经就系嗰个遗传基因就喺度啦嘛。咁所以其实喺呢个咁嘅层面咧，其实就一早啦，你妈妈怀孕，你入边嗰个身体嘅基因就已经嗰个编排就已经喺度啦。咁但系我亦都同意阿黄教授讲嘅就系咩，就系因为基因已經排序所有嘢喺度嘛，咁但係就係話我哋有時可以通過基因方面嘅分析知道啊，可能咧佢對某一方面，譬如話頭先講啦，對呢個廣東話個聽力可能係差啲嘅，咁當我哋知道嘅，我哋就喺三歲或者之前，我哋就可以介入啦，就可以咧做一啲嘅訓練啊，或者啲學習，令到佢更加好啲。咁所以三歲定八十係冇錯嘅，但係三歲定八十其實可以做得有幾好呢？其實基因方面的資料、或者其他方面、就今天我們講主要是語言能力方面，如果我們有一個、比較、多的一個了解呢，其實後面是可以有一些干預和治療，令到它更加聰明、更加聰明的。 有沒有黃教授，其實有沒有比較、即是說長期的一個觀察研究？因為我看過一份資料呢，就說好像英國就做嗰份研究報告，就係一組人三歲嘅，咁咧就係1980年做嘅，就將依組人咧就分為五類，一啲譬如話係自信心好強嘅，一啲咧就係叫做係叫做學習情緒高嘅，有啲叫沉默寡言嘅，有啲叫坐立不安嘅。咁呢一組人咧，因為你咁樣三歲你唔分析嘅，但係問題以1980年，然後咧，一路跟住佢去到2003年，差唔多成26岁，由三岁即系应该23年后再睇翻佢嗰个性格，同佢三岁嘅性格有咩几多个落差，大致上都觉得差唔多。 系啦， 咁就又隔廿几年，即系三岁系咁，廿几岁都系咁，咁即系冇乜点变咧，唔使到八十。如果你其实如果更长，正正真系话一份就三岁，一份就80岁，而再比较，咁咪更加长远添。咁你先可以讲系咪真系三岁定八十？ 系啊。 咁但系阿黄教授系咪三岁嘅细蚊仔？系咪佢嗰个脑嘅神经嘅发展都未去到成年人嘅 100% 嘅？应该七八成有啊？有冇七八成？ 唔係，咁我唔知點樣去量度啦。咁咧，但係咧，我哋知道咧，小朋友個嗰個腦嗰個功能啦，係有好多潛能喺入邊嘅，同埋等緊發揮嘅。咁所以咧，點解我哋要教佢啊？點解我哋要灌輸啊？要刺激嘅 stimulate 啊？就係因為我哋想佢發揮佢最大嘅 potential 嘛，最大嘅潛能啊嘛。係啊。 咁由三歲到七歲咧，是不是變成另一個階段呢？因為到七歲他已經是再增加了。 是的，因為你三歲到七歲在語言發展來說，其實你可以接收到很多東西，你可以做很多東西，你可以跟人溝通了很多。你之前呢可能因為你不是很多字啊，你不是很多句子啊，不是很多表達的能力，可能呢三歲和七歲的分別呢，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會是這樣。但是呢剛才講到三歲定八十，我自己的個人看法呢，就是我是洗早一點。即係頭先阿 Richard 就講我睇基因，即係我覺得咧喺語言發展嚟講咧，其實我哋睇小朋友咧，可能幾個月大，我哋已經開始可以觀察佢究竟有冇講巴巴巴，有冇講啲嘢出嚟啊？咁其實咧係零至十二個月喺啱啱第一年咧，嗰啲小朋友咧，因為我哋好難去量度佢個語言噶嘛。咁其實咧，而家我哋已經有啲方法咧，可以睇佢啲腦究竟接收到語音嘅能力有幾高啊？可能咧用嗰啲方法咧去預測下佢將來語言發展咧會係點樣嘅。 嗱，我係想問阿 Patrick 一個問題，因為可能香港好多家長都會關心，我即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嗱，你譬如話你譬如話三歲。由一歲到三歲，呢三年好重要嘅，係嘛？ 係啊， 因為佢好多嘢開始問題，學單字、學成韻語。既然一歲至三歲咁重要，我哋以前我哋嘅老祖宗啊，孔子都有句講法鬧人，即係咩叫做三年之後嘅就子身三年，而又免於父母之懷。即係話咧，嗱，你至少要湊到你三歲，你先至會識行識講，至少個媽咪都要 湊你三年，但係現在咧，由一歲到三歲咧，好多人就因為要打工，要出去揾嘢做，咁就交俾印佣同菲佣去湊。咁但係一年一歲至三歲咧，其實係邊個湊佢，其實對嗰個細蚊仔嘅影響係咪好大啊？話阿 Patrick。 是啊，當然啊，是很大的。 咁你係咪自己湊係其實仲緊要過交俾菲傭同印傭湊 啊？我諗 係會受嗰個傭工嘅影響大啊？ 嗱，每個家庭咧都有佢自己獨特嘅環境啦，可能因為即係父母真係要出去揾錢啊，就唔可能話有一個爸爸或者媽媽咧就要留喺屋企可以湊個小朋友。咁我哋都明白嘅。咁但係咧。我諗喺發展同埋語言發展嗰方面咧，真係父母嗰個地位咧係唔係咁容易取替嘅？咁所以如果父母要翻工嘅話，咁翻到你屋企都可能要諗一啲方法去點樣去建立嗰個親子關係啦，同小朋友一個高質素，俾小朋友一個高質素嘅語言輸入啦。咁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你現實就係現實㗎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唔可以留喺屋企廿四小時睇住你小朋友，咁你放工嗰翻嚟嗰陣時候，你有啲乜嘢可以做咧？我諗即係我自己會咁樣去諗啦，因為我都好明白每個家庭咧都有自己嘅限制噶嘛。 因為問題就算係親身由父母湊咧，其實都未必咁理想嘅。不如我認為，因為如果你嗰個父母係好嘅，係一個 role model 就 OK。如果父母本身係好有問題嘅品德啊，各方面有問題，佢湊咧反而真係會將一啲唔好嘅負面嘅嘢傳落個仔女嗰度喎。咁其實係咪一個更加大膽嘅想法？其實係咪既然一歲至三歲咁重要，係咪會如果我俾我做特首咁樣咧，係咪會諗一個託兒院？是專係照顧一歲至三歲，而個托兒院嘅環境係可以盡量能夠發揮到嗰個孩童個兒童嗰個一歲至三歲孩童嘅腦嘅發揮嘅潛能，又譬如話有好好嘅音樂啊，有好好嘅各方面嘅指導，即係唔係話靠父母啊，而係靠一個好好嘅一個科學性嘅一個咁樣嘅環境嚟處理依、這個。育兒問，因為依個行人其實咪涉及成個國家、成個社會嗰個未來嘅發展，因為如果你三歲定八十嘅話咧，原來一歲至三歲咁緊要嘅，咁其實應該投資或者啲富豪投資一筆基金嚟整一個咁樣嘅專係能夠發揮一歲至三歲孩童嘅嗰個發展性嘅一個咁樣嘅醫院，唔係叫託兒，會叫你理佢喂飯食啊嗰啲咁嘅嘢，而係成個腦嘅發展。俾佢哋能夠學到嘢，係咪？你贊唔贊成啊？ 係啊，就因為我覺得係早期嘅教育啦，同埋而家叫做學前嘅教育啦，係好重要，同埋一啲高質素嘅教佢哋嘅方法。頭先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唔係話淨係湊佢？ 係咯， 係啦，仲要係俾一啲刺激佢，俾一個好 rich 嘅 environment 嘅環境佢。咁其實我諗而家站而家越嚟越多一個趨勢咧，就係有一啲咁嘅教育咧，係俾到小朋友嘅。嗱，咁但係唔係代表咧？哇！你要個小朋友哇，咁啊越學多越好，咁啊，譬如朝九晚五咁啊，或者朝八晚八咁啊，翻曬去啦。咁因為其實發展咧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咁同埋小朋友咧都要瞓覺啊，都要休息啊。食嘢啊，各方面咧都係重要嘅。咁所以咧，我係我自己個人睇咧，就係我好鼓勵一啲高質素嘅早期語言發展啦，或者係早期嘅教育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並唔係代表咧話哦，你父母一朝早又擺低個小朋友，跟住湊翻咧就可能解決曬所有問題。因為咧小朋友嘅成長咧都要同父母嗰個親子關係咧都係重要啦。同埋好多時學語言咧，其實都係由父母嗰度去學翻嚟嘅。咁所以咧，我諗咧，我哋都要取翻個平衡。但係有一啲高質素嘅幼兒教育啦、學前教育啦，我覺得係非常重要嘅。 而家只係問題有重視幼稚園教師喎，但係讀幼稚園已經去到已經五六歲噶咯，已經 三歲開始 讀幼稚園係嘛？係咪一歲至三歲冇人冇一個咁樣嘅？ 其實我諗而家個趨勢咧都會係有。即係坊間其實都會有一啲咁嘅學校咧，係會提供嗰啲咁嘅教育咧，係俾小朋友嘅，即係唔係話好大量啦。咁同埋未必每一間咧都可能係高質素啦，或者係用一個科研嘅方法，一個 evidence based 嘅教育咧，係俾個小朋友。但我諗大家都會同意咧，大前提咧就係我哋要俾一個高質素、有科研喺背後支持嘅一套嘅教學咧，係早期。 俾小朋友嗰個教育同埋發展咧，係令到佢哋會更加好啊！ 而家有冇啲咁嘅研究啊？點樣能夠刺激一個製造一個點樣嘅環境？可以能夠刺激小朋友， 有係啊，有咁譬如喺講嘢點樣同小朋友講嘢嗰方面啦，即係你一個 BB 咁細個，係咪唔理佢啊？係咪等佢自己喺度咁啊，自己同自己玩啊？咁其實我哋已經有好多研究咧，就係講緊話啊，我哋應該要點樣同小朋友講嘢，就會令到促進佢語言發展啊。咁喺認知發展方面啊，我哋知道要有啲 rich 嘅 environment 啊，要即係好豐富嘅嘢，令到佢個刺激係多啲啊，咁就會令到佢認知發展咧係會好啲。咁其實有呢啲咁啊研究啦，同埋咧其實即係我係做語言㗎啦，咁其實喺語言嘅範疇裏面咧，我哋有好多數據㗎啦，已經係知有啲嘅方法咧，係真係原來你咁樣同個小朋友講嘢咧，個小朋友個語言發展係會好啲嘅。咁嗰啲嘅方法咧，唔係淨係話哦，你去玩 play group 去一日一個禮拜一日，咁就會哇，你個小朋友就會突然間好叻喎。其實好多時嗰啲嘢咧都要父母喺屋企度做嘅。 哦，唔係我諗咧，譬如話將來發展到，因為而家。人工智能好發達啦，咁、其實將來我係可以幻想到嘅問題，個細蚊仔一歲至三歲嘅時候，佢會好多呢啲AI 嘅小朋友，全部 AI 整出嚟好似人仔咁樣嘅，同佢做 friend， 咁啊，但個個都講唔同語言，有個講英文，有講法文，有講德文，咁如果嚟刺激佢，咁佢會唔會其實好快脆已經成為一個語言專家呢？ 咁我諗要睇下嗰個 AI 嗰個 robot 係會咩樣先啦。 佢製造嘅佢自己揀咯，我有唔同嘅樣，佢自己揀嘛。總之嗱，依種係依班 AI 就依班 robot 就做答案德文，嗰班就講法文，依班就講西班牙文。 嗱，暫 時你話唔會混淆啊嘛？佢都有接收到噶嘛。 嗱，暫時嚟講咧，我哋知道學語言咧，人嗰個因素係好重要嘅，因為語言好複雜嘅。有好彈性嘅，因為人係好彈性嘅，咁、所以咧，即係暫時嚟講咧，我哋都要需要人嘅，係啦。咁你話將來咧，我就唔知 啊，因為咁樣AI嚟湊仔啊，將來會嘅。而家問題已經有一種咁嘅講法，要依、這個好快噶啦 ，Patrick，AI 嚟代替而家啲非用印用啊，係 啊， 十幾萬搭搞掂啊！而家大陸最先進嘅做緊呢啲嘢，係嘛？你就個問題要俾輸入啲咩？輸入啲程式各方面，我咪同你洗床啊、洗床單啊、掃地全部做曬噶啦，係嘛？我諗唔使十年啊，已經全部已經係有曬冇曬，已經對仔對仔用功噶啦。好啦，我哋聽首歌先，咁啊，然後翻嚟繼續講呢個與兒童嘅語言發展，呢、這個就係、是這個 Rubber Band 主唱嘅係語言藝術啊，唔係虛偽嘅藝，係藝術 art 嗰個藝術嚇、語言藝術嚇、好啦。 做我再讲发火，很想将他一巴扔到银行。当 B 说太多，两句说了半日，怎安怎放？快化中化 B， 很快直讲，再蹉跎。C 与爱教唆，以两句教训去抹黑，听真一不留神。都是非兼及嫁祸，在这里听啲，个个说啲，打个信啲，人人开心的过。你话我话 no， 来吧快讲，要带全道理，修饰肤浅，操一点我受得起。E， 哪个说谎？有两句证据错了么？今日讲得好鬼动人，明天反转讲到彩你都太傻，诚信哪里找？我会说 F， 我会信 F， 谁能坦率广播？ 受得起。其实你未明再多心机，越被寄越似放屁哦，好想一次小睇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特区政府高度关注有关台山核电厂怀疑出现核泄漏的报道，保安局今日和寻日均有就事件联络相关内地部委。从国家核安全局得知，台山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状态，確定沒有向環境產生任何放射性洩漏，對環境沒有影響。台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亦表示，根據目前的連續監測環境資料，台山核電站和周邊環境指標正常。發言人說，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核應急委員會辦公室有緊密的合作和溝通，並已經訂立相關通報機制。至於現在台山核電站的狀況，沒有觸及相關的通報機制。發言人又說，根據天文台的輻射監測結果，香港的環境輻射水平在過去一年一直維持正常，天文台會因應情況加強輻射監測工作。一名17岁少女早前感染 N501Y 新型冠状变种病毒，她的母亲和姐姐亦都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患者屋企雪柜冷藏格发现一个泰国急冻鳄鱼肉的包装表面环境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中心表示已经检取超过60个环境样本化验，除了有关泰国急冻鳄鱼肉包装表面样本外，其余都是阴性。另外，中心表示昨晚获广东省卫生当局通报一宗当地确诊个案，涉及一名在广东惠州的38岁女子。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名患者属于本港2月17号公布的本地确诊个案，同月21号康复出院，其后在上月31号经深圳湾口岸到内地，在当地隔离检疫期间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局方正檢視以接種疫苗取代定期檢測安排的實施情況，然後會將安排擴展至更多的前線政府僱員，稍後會公布詳情。聶德權向全體公務員發信表示，接種疫苗以建立全社會保護屏障，是令香港重新起飛的唯一最有效途徑。作為抗疫隊伍中重要一環，他期望公務員同事繼續顯示出應有的擔當，主動接種疫苗，帶領社會走出疫境。他又說，由5月31日起，政府已經為約55,000名前線政府官員實施以疫苗接種取代定期檢測安排，目的是希望保障前線人員和所服務的市民健康，確保他們不會因為執行職務成為新感染群組的源頭。公務員長官、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本年度凍結各級公務員薪酬，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亦是連續2年公務員凍薪。政府說，決定已經充分考慮職方意見和既定薪酬調整機制下的因素。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聰認為是合適的決定，但希望來年的薪酬調整機制可以更立體，以免只是根據滯後數據作調整。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13点，下跌17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241点，下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10.1，瑞士法郎0.898，加元1.219，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409，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66美元，卖出1861.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这个是一个普通香港家庭的故事，亦都是疫情下万千家庭的部分写照。 全部居民都要去隔离营接受检测观察。 咁大件事， 虽然会有风雨，但总有人同你一起面对。 我哋当年打得赢沙士，18年后嘅今日都一定唔会输嘅。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6月16号起，逢星期三晚9点半，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不要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简单应对复杂世界的利器这本书，不讲废话，只是讲方法，以近100个源自生活场景的生动故事，从认知、心智、时间、关系、心态、生活这6大角度，给大家得到真正的提升。生活简单，不单只是生活上做减法，更加要在心灵上重简。有时候活得疲累，容易内耗，就是因为想得太多，做得太少，卸下那些无用的思想包袱，轻装上路，为自己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本书教人解开情绪困境，指出偏执是一把双刃剑，往左偏是执着，往右偏则成人格障碍，而由偏执衍生的所谓坚持，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应该去除心里的海市蜃楼，接受现实，才能够进一步改善自己。 这本书也都教人解开工作的困境，认为工作都做不好，还讲什么美好的人生。一个对工作不用心的人，做什么事都不会投入真心。无心之人，无论是心灵或者物质，都会匮乏。而工作的秘诀在于，如果没有时间限制，人就会松懈。为了提高效率，必须要把工作分成几个目标，并且为目标设定时间的限制。 这本书更加教人解开成长困境，认为被流言蜚语攻击其实是一个契机，可以让人有机会审视内心，处理好了反而是人生一次的进步。因此，如果能够从别人的恶言中伤提升自己，适时修补缺点，反而可以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好。 作者忠谷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为人处世，他的建议是没事就不要跟自己乱加戏码，简简单单地做好自己就好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简单应对复杂世界的利器，作者纪晓安，由三彩文化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鼠疫》。 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真知灼见，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声音演绎卢伟力，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这个儿童语言发展。在直播室有这个中文大学认知科学系的讲座教授黄俊文 Patrick， 还有这个中文大学这个妇产科系这个是蔡国伟蔡昌伟昌伟教授 Richard。我哋講起依個語言發展咧，我哋今日最後一節咧要講講依語言障礙啊。阿 Patrick 係亦都係語言治療師嚟嘅，咁、你有啲咩特色啊？依、這個語言治療其實都係咪因人而因症狀嚟而判斷點樣醫法？ 嗱，咁我哋睇語言障礙咧，咁其實其實可以講話分兩大類啦。一類咧就係、是佢自己本身有語言障礙，係佢冇其他嘅因素，我哋知道佢點解會有語言問題嘅。咁第二類咧，就係、是、可能佢有其他嘅發展問題，例如係自閉症啊、唐氏綜合症啊。咁其實有兩大類。咁我哋語言治療師咧，好多時都會兩類都會見到啦。咁第一類嘅小朋友咧，我哋去點樣去睇佢話究竟係咪有語言障礙咧？咁好多時咧，我哋就係從佢同埋佢同年齡嘅小朋友去比較，咁究竟佢係咪好低分咧？去咁樣去睇嘅，咁因為咧，小朋友嘅能力咧就好闊嘅，即係有啲係叻啲啦，有啲冇咁叻啦。咁有語言障礙嘅小朋友咧，喺語言嗰方面咧係特別咧係有問題嘅，即係所以我哋就係從嗰個咁嘅角度去睇。咁有啲語言障礙咧就係、有啲好似係自閉症啊，有第二啲發展嘅問題咁啊。依、這個就係即係 Richard 都可能 依、這個講啊，我諗自閉症啊、唐氏綜合症就。我想很多聽眾都知道、我留意到那種症比較少人知道，但都跟語言有關的、或者黃教授應該都聽過，叫委垂症 Tourette Syndrome、 Tourette Syndrome 是 不是比較僻一點？ 是啊，都是比較僻啦。咁 Tourette Syndrome 呢啲都是因為有其他因素， 但這個跟遺傳基因有關的、Tourette Syndrome依家因為佢會隻手不停喐嘅喎， 係啊，咁佢同隻手同啲肌肉啊嗰啲有關係啦，咁依啲都係同遺傳咧都係有啲關係嘅，咁所以咧可能佢講嘢啊咁樣咧都係喺講嘢嗰方面咧係都會有關係嘅，係啦。 佢講嘢嘅時候又不停喐， 係啦，因為佢有啲喐動啦。 咁譬如咗依啲咁嘅委垂症咧，個委垂係嗰個醫生個名嚟嘅，正常。點醫法咧？點樣治療咧？ 嗱，咁喺語言學， 你有冇遇過依啲咁樣嘅病人咧？ 我自己冇遇過有 Tourette syndrome， 但我自己有遇過咧，好多唔同因為有肌肉問題而產生講嘢有問題嘅問題嘅。咁你產生講嘢有問題，咁我哋嘅醫治咧就係、集中喺佢講嘢嗰陣時候。如果可能佢啲肌肉係好緊啊，咁我哋有啲 relaxation 啊，要去放鬆嘅 exercise 去做啊。咁有啲因為肌肉係比較弱咧，咁我哋會有啲方法咧去 train 翻佢啲肌肉。又或者咧，我哋教佢咧去用一啲咧係補救嘅方法啊，可能人哋已經聽到你聽嘢，聽你講嘢聽得唔清楚啦。你用啲咩方法咧去令到溝通到咧同人？可能咧就需要用一啲我哋叫 augmentative 嘅 device， 有啲有部機啊去幫你講啊，咁樣都係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因為我哋最終咧都係希望咧，依、這個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咧，佢嗰個溝通嗰方面咧，可以喺佢嘅能力範圍裏邊咧係做得。 更好的。 哦哦哦，那些自閉症我是想問一下、Richard、蔡教授、是不是一般人認為，不知道你兩位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呢，1998年的，不知道 你應該可能看過1998年，叫做《水銀精法令》啊，蔡教授有沒有看、《水銀精法令》的主角是 Bruce Willis，咁就講係講一個自閉症嘅細路，咁咧因為佢咧雖然自閉症，但係佢嘅 IQ 極高，可以能夠睇通嗰、那個美國政府最高機密個水星密碼，佢係解到，所以問題就呢、是這個國家安全局咧要派人去暗殺佢，咁啊考起一連串嘅一個橋段一個劇情，咁就係咪自閉症？係咪佢哋蔡教授是否有特殊的才能呢？你以為他自閉？ 其實自閉症呢有分的，有些我們叫做 high function 的、即是他有些比較高能力，一些好、有好 的技能，有些是叫做 low function 的。在一些、高能力的自閉症呢，其實譬如有些你會看到他可能、在香港有些他可能整個所有地鐵站的名字他都可以背完，每條巴士線他都去，他有些是一些這樣的比較高能力的。我們、來說呢，主要就是自閉症又好，其他相關的遺傳基因病咧，點解需要去了解佢個遺傳基因咧？就是、因為如果你知道佢係遺傳基因嘅問題咧，因為已經有類似嘅病例，咁變咗我哋知道可能佢有啲，佢可能淨係單係自閉症喺語言能力差啲嘅，佢可能咧智商冇乜問題嘅，咁你變咗你喺個教育方面咧，你用嘅手段、用嘅方法咧就可以好唔同啦。咁所以基因嗰個診斷最緊要咧，就係幫呢一類型，譬如話喺呢個語言能力有問題嘅兒童啦，我哋首先咧就係診斷佢係咪單純就係語言有問題，但話佢可能呢個語言問題咧係因為佢一個基因病，係一個綜合症，佢可能係直情喺呢個智商亦都有問題，或者發育遲緩都有問題，引致佢個語言能力有問題嘅。咁變咗你用嘅手段同干預嘅方法咧，就會有唔同啦。 咁啊Patrick， 如果係唐氏綜合症，咁佢個語言障礙有冇咧？ 有啊，因為咧，咁佢其實佢整體上嗰個認知能力咧都係比較弱啦。咁如果我哋去做介入嗰陣時候咧， 通常 IQ 係過咗70過唔到。 系啦，偏低嘅， 一般偏低， 系啦，偏低嘅。咁所以因为佢认知嗰方面有问题啦，咁佢如果佢又有语言嘅问题啦，咁其实两种嘢，两样嘢系挂钩噶嘛。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可能佢表达自己咧，佢用唔到语言去表达自己啦，但系佢认知嗰方面咧，都系可能令到佢表达唔到自己。咁或者佢讲嘢咧，咁就会可能会有问题啦。咁所以咧，我哋嘅介入咧就系睇下嗰小朋友究竟佢系有边一方面系有问题。咁我哋咧就係、是、好全面咁樣去睇，咁就係用一個好全面嘅方法咧去做一個介入嘅。如果佢話係佢發音係有問題，咁我哋就會去著重一啲發音嘅問題啦。咁如果佢係用語言去表達有問題嘅，咁我哋咧可能做一啲嘅訓練咧，係令到佢嗰啲句子可能可以表達一啲比較複雜啲嘅信息啊。即係我哋都會用一個唔同嘅方法去 train 佢，用翻佢自己可以達到個能力去幫佢。 嗱、这、呢個語言咧，就一定係從聽覺而嚟啊嘛，因為聽覺聽到，然後佢再能夠可以發個音，能夠譬如爸爸媽媽咁講出嚟。咁係咪如果聽覺失咗聰，係咪聾嘅一定啞咧？ 哦，唔係嗱，依個好重要嘅問題嗱。咁首先咧，大部分嘅小朋友咧都唔係聾嘅，係。大部分的小朋友呢都是用口語，我們叫 oral language 或者 spoken language 去溝通的。那我講了 spoken language 那方面先，如果大部分的小朋友沒有聽障的小朋友，他們那個語言發展呢其實跟他聽力的發展呢是有很大關係的。因為呢在很小的小朋友呢，那個語言發展是由語音去開始的。我們首先呢，我剛才講我12個月要可以聽講到第一個字啦。咁同埋你重要呢都係分別到唔同嘅字。咁字呢好多個字呢都係有好多唔好少嘅聲音嘅分別㗎。咁剛才廣東話講過媽、馬、 嘛，咁呢啲係一啲唔同嘅字啦。咁呢啲唔同嘅字咧，其實個語音嗰個高低音咧，嗰個分別咧係好細好細嘅啫。咁你作為一個 B B 咧，你要學字咧，其實你個聽覺系統、你嘅中枢神經咧，處理語音咧、處理聲音咧，係好重要係。所以我哋個嗰個中枢神經咧，係要令到我哋咧好精準咁樣咧，去分別到一啲好微細嘅聲音嘅。咁所以咧，首先咧，聽覺咧，對一啲冇聽障嘅小朋友咧，其實嗰個語言發展咧都係好重要嘅。嗱，咁講翻咧一啲聽障嘅小朋友，咁因為佢聽唔到嘢啊嘛，咁其實咧聽障嘅小朋友咧，有好多時咧，佢有唔同嘅環境去生活啦。咁如果佢父母都係有聽障嘅話，可能啦，咁樣可能個父母會用手語喎。咁若佢可以用手語去溝通，其實佢係表達到自己嘅喎。 但佢聲帶冇問題喎，應該係 啦，聲帶冇就冇錯，佢聲帶冇問題。但係因為佢聽唔到嘢咧，咁佢發音咧係咪唔準咯？因為佢冇咗嗰個 feedback 咧，係令到佢講嘢係講得清楚啊嘛。但係並唔係代表佢表達唔到佢自己，可能佢用把聲音表達唔到自己，佢唔可以咬字好清楚，但係佢可以用手語咧去表達自己嘅。 嗱，你講起呢個聽障，呢個聽覺嘅問題、聽力嘅問題咧，我又想請教阿黃教授啦。我曾經咧。見過一啲傭工，菲律賓傭工有幾個一齊見佢嘅時候咧，我就有一樣嘢係考佢哋。咁啊，由依個分辨個內容咧，究竟係叻定唔叻嗱？我有個好簡單嘅測試方式嘅啫，就話我拍手掌，即係拍個字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拍完之後叫佢再拍翻次，係嘛？咁有啲跟到，有啲跟唔到。咁係咪其實？跟唔到嗰啲，其實佢係冇咗音樂感啊！嗱，呢啲係同音係咪同音樂細胞有關咧？ 係啊，唔係咁節奏都係音樂嘅一部分，係 啊， 高低音嗰個旋律。 佢拍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跟住叫拍，佢拍唔到啦。咁佢變咗係咪嗰個邊方面嘅能力欠缺咧？係咪個聽力嘅問題咧？ 啊，咁可能聽力係有問題啦。咁因為節奏感呢樣嘢咧。都是跟個腦部咧，因為其實腦部咧都要處理個節奏，唔係淨係高低音嘅問題嘅。咁你話佢哦，可能比較，因為有啲人其實係叻啲，有啲人係差啲嘅啦。咁點解有啲人會叻啲？點解有啲人會差啲？咁可能同基因嗰方面有關係啦，又或者可能佢個訓練啦、音樂訓練啦嗰度都係有關係嘅。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 nature 同埋 nurture 咁樣夾埋一齊。咁你話佢拍唔到手掌，係咪佢冇咁叻咧？咁佢拍手掌嗰方面冇咁叻，但係。可能佢做佢要做嘅嘢，可能佢屋企做家務助理嗰時候，佢會做得好叻嘅，係啦。 Richard 點睇啊？依個係咪同基因有關咧？即係個節奏 咁咧？因為咧我哋而家知道咧，其實咧耳聾基因咧，其實咧喺我哋中國人咧，我哋嗰個攜帶率係比較高嘅，大概咧係每咧6.3個人咧就有一個人咧係耳聾基因嘅攜帶者。咁但係咧，雖然係攜帶者，你都係要咧兩條染色體都有咧，你先至會有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機率上面咧，我哋見到咧好多，如果佢本身咧可能係呢個耳聾基因咧有問題咧，變咗好似頭先阿 Patrick 講啦，就係咧佢可能咧對某一個音頻，佢個敏感度咧就冇咁高啦。咁所以咧佢咧個反應就會慢啦。咁所以咧有一部分咧係真嘅，係同呢個耳聾基因係有一個關係嘅。 哦，有耳聾基因，咁有冇即係啞嘅基因咧？ 都有嘅，系啦， 都有啊。 因為講嘢咧，咁其實有個 gene 咧，叫 FOXP2 啦，咁係同你發音啊，同你可唔可以用你條脷啊，同埋你用你個嘴啊，咁去 coordinate 你點講嘢咧？嗰、個係有關係嘅，係啦，嗰個 gene 係 FOXP2。 呢個係第一個發現嘅同呢個語言相關嘅基因，就係呢個 FOXP2 啦。 但係有啲人嘅耳仔係好靈嘅喎。 係啊，係啊。 即係我耳仔都好靈喎，我偷時啲人如果好驚訝，我見到人哋講電話咧，我通常可以聽到人哋同人講電話個對方嘅説話。 哦， 即係佢嗱，因為你聽到佢講嘢冇問題，但係問題佢同對方講嘢，對方回應佢喺個耳筒嗰度嘅聲音，我聽埋。 咁我哋真係要研究下你啲基因啦， 係啦，同埋照埋你個腦，我哋可以同埋做啲 EEG test， 所以睇下你 耳仔究竟出啲咩問題， 唔係點解咁叻？ 點解咁叻？唔係點解出現咁？ 有陣時啲好微細嘅嘢，各方面咧好遠咧都聽到，係嘛？咁就係 不過咪係咪同嗰個心有問題咧？或者譬如 同 attention 啦，可能專注力啊，都係有關係啦。咁但係真係嘅，咁嗰個我哋嗰個聽覺系統咧。有啲人係會叻啲，有啲人冇咁叻嘅。咁小朋友，我哋而家做嘅研究咧，我哋都見到咧，因為 B B 啦，十二個月以下啦，因為我哋唔可以 check 真係測試佢嘅語言啊嘛。咁我哋其實可以用一個 E G test 咧，就可以睇到佢嗰個中枢神經系統對聲音嘅敏感度，究竟佢咧聽個音啊，聽到有幾咁精準啊？咁其實佢聽到個聲音有幾咁精準咧，我哋而家就可以有啲方法咧去預測究竟佢語言發展會有幾咁好啊。 哦，咁樣啊，咁但係我哋個腦啊，係咪個前額啊？你研究腦神經科係咪前額其實同語言嘅關係好有密切關係咧？ 嗱，咁首先就係個 temporal lobe 啦，喺側邊依度啦。咁首先 temporal lobe 咧，因為聽嘢好有關係，咁 temporal lobe 咧其實同語言同埋聽覺咧都有個重疊性喺嗰度。係係。咁 frontal lobe 頭先你講前葉嗰度咧，咁對一啲處理一啲複雜性啲嘅語言咧，或者 grammar 文法咧，咁都係有都即係需要啲區域。 都全部喺曬前 面。係啊，前面啊，嗱 temporal lobe 喺側邊嘅，聽覺嗰個 temporal lobe 喺側邊嘅，咁前面都重要。其實語言咧。是概括了個腦好大部分嘅，因為語言實在好重要同埋好複雜。咁其實每一個位置，就算你 parietal lobe 都有啲語言嘅處理嘅區域嘅。 後腦有冇啊？ 後腦即後面 occipital lobe 嗱，對睇嘢啦，因為我哋睇字文字嘅處理啦，咁都 視覺就喺後腦啦。 係啦，視覺。 聽覺喺前腦。 聽覺喺側邊。 側邊。 係啦。 側邊。 前面咧就係其實我哋情緒嘅處理啦，attention 啦、記憶啦，同埋有一個區咧對語言嘅表達啦，同埋對處理文法咧都係重要嘅，嗰、那個叫 Broca's area。 但有啲人嗰把口特別叻嘅，講嘢説話語言啊，係同你係細蚊仔開始培養出嚟嘅，抑或佢根本係後天慢慢訓練，因為佢根本有一個咁嘅基因。特別講説話叻嘅， 其實兩樣咯，都係好多時都係兩樣。但係咧，其實語言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就可以訓練嘅。即係語言咧，因為其實語言嘅發展係需要大量嘅輸入，咁所以咧，就算你基因唔好，或者你聽覺或者聽得唔係咁準嘅，咁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用方法咧，去令到你去介入咧，令到你語言嘅成長咧係比較好嘅。 我諗有樣嘢咧，阿 Patrick 你就唔會研究到依度科突碰唔到嘅。因為中國人講傳統嘅上學咧，就話嘴唇薄薄，就能言善道。咁啊，究竟係咪嘴唇薄？點解會同講嘢叻有關係咧？咁依啲睇相咧，就以前就根據經驗積累落嚟嘅。我話哇，睇你話點解個上，尤其個上唇越薄嘅人咧，一定識講説話叻嘅。咁但係點解咧？我嘅觀察係，通常七八成準喎，即係通常都係。睇個人講嘢叻唔叻，睇下個上唇薄唔薄，嘴唇薄薄就能言善道，就係咁樣啦。但係依度冇科學根據喎。 咁可能可以做個研究啦， 可以做 有人啊，可能薄嗰啲人有啲咩基因啊？係啊，依個叫 Richard 做啦，我哋研究 可以做啊。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就係播首歌，跟住嚟嘅節目咧就係依個基哥嘅《那些年》張偉基。聽晚嘅節目咧就係亦都同我哋依個。今日的話題有少少關係，林義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適應真嘅障礙，唔係語言障礙，佢唔知係咩障礙，適應真嘅障礙。咁啊，最後嗰首歌就係許廷鏗唱嘅《無力感》，拜拜。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之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是受，无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失恋每对苦求，齐出手。 面，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耗尽得断粮绝后，同日立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